为我哭。 看过你孤独，看过你愤怒，看过你满足，没看过你的爱抚，看过你跳舞，看过你看书，看过你走路，没看过你受。 天亮。